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喎。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嗱，我就系话咧，呢、這个选举咧，其实就真系你当做呢、這个即系、就是、保卫自己家园咁嘅角度去睇嘅。其实系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责任。头先我哋讲咧，就系唔系话某些人特別能力高，我覺得是每一個人的長處都不同。 嗱、 譬如阿卡文咁咧，其實佢唔係好中意對住陌生人講嘢，即係有啲你習唔習慣噶嘛，有啲人。 嗯、 但係佢對住嗰啲大媽嗰陣時咧，即係佢都係即係有陣時好 appreciate， 我覺得佢係有一個 courage 啊、 嗯， 去行出嚟去 confront 嗰啲大媽。 嗯， 我諗好多人都驚嘅，即係話：哎呀，我唔得㗎，我咁樣唔得㗎。其實我覺得反而係個心理關口。 嗯， 如果你一行過咗嗰個心理關口嘅話咧，你就知道嗰啲嘢唔係你想象中咁難，或者你有個自己有個足夠嘅心理準備咧、 嗯， 去做嗰樣嘢嗰陣時咧，就可以發揮到自己嗰個作用。 嗯， 有啲人話：我淨係識派傳單，其實我覺得唔係嘅，其實係喺嗰個嘅點樣克服，一步一步去克服，去提升自己。是作為一個嘅公民，我覺得在個社區社會的參與的角色嗰陣時咧，係有一個過程的，我覺得，包括你點樣面對人哋嘅辱罵，點樣面對對手的包圍， 嗯， 即係話對家嗰啲嘅紅色大媽，因為佢哋你睇嗰陣時佔中走去封鎖肥佬麗都睇到㗎啦， 嗯， 佢哋係即係爛到不得了噶嘛，因為大陸人係冇底線嘅， 嗯， 佢點喺地下話你非禮佢摸佢個胸都得㗎。 你今次 總之佢炒彎你就得噶啦。 你今次港島區都係有咁噶啊，即係港島區嗰度咧，咪有一個所謂集邊同埋加埋一個 哦，即係呢個三勇士啊。 三勇士咧， 歐樂軒助選三勇士， 走過去就炸大跌咧，去擁人哋啊嘛， 乜嘢都得噶， 啊乜都得。 女嘅咧就話你非禮佢 啊， 然後咧就佢先埋嚟手指指長毛，上次有一次城市論壇咪賴嘢咯， 嗯， 係嘛？佢一撥嗰陣時就話佢襲擊佢啊嘛， 係啊， 係用盡呢啲咁嘅方法嘅。咁所以咧，我哋就係要一定嘅。心理準備同埋咩咧？一定有技巧去 handle。你如果控制唔到自己情緒咧 ，EQ 唔夠高咧，就會俾佢咧 lead 住咧。咁、嗯、咧，你去到咧就會變成係咩啦？ 因為佢就係想製造混亂啊嘛。 係啦，佢正正就 係、是、佢想製造混亂。 攬炒 最好就打交， 最好打交， 最好打交，係啦， 一齊拉曬佢。咁咧，然後跟住你咪失去咗你助選嗰個嘅功能咯。 啊，嗱，所以 要 記住、 哦，我覺得。 有一個錯誤嘅概念，我先都提供俾大家參考。打交呢樣嘢，有啲人話就邊個喐手先咧，就唔著數咁樣。 梗係嗱， 唔係咁 嘅，一齊打都死嘅， 係一齊打都死嘅嚇。到時你都會入罪嘅，即係嘅意思就係唔好以為就話對方一喐手先，你就可以打到佢瞓低啊。 最咩啦？喺佔中嗰陣時候，肥佬禮俾人掟豬雜， 嗯， 郭兆傑撲上去撳住嗰條友。 嗯、 結果警察是 charge 埋郭兆傑普通襲擊罪嘅係、 嗯啊， 所以我就話呢個大家小心啊！當然最後尾冇啦，佢但係佢都去咗警署落口供，去咗兩次嘅其實係。 咁、嗯、所以咧，如果真係你遇到咁嘅場面咧，我理解而家嘅情況咧就係咁嘅，佢哋想製造混亂，但係其實佢係唔會揼你嘅，佢哋多數唔會揼你，除非咧咩咧，除非當佢能夠令到你喐手嘅時候咧。 嗱、 啊，咁就唔同啦。 佢挑人嚟喐手。 系啦，咁但系佢又唔会主动咧，就去即系、就是、叫做用一个真正嘅暴力咧去对付你嘅。所以只要咧你嗰个场面当中咧，你保持冷静嘅话咧，就唔会有乜嘢嘅即系事发生。 咪所以我就话就阿卡文佢就好冷静少少口对住佢哋，间唔中讲一句英文，咁嗰啲大妈就真系完全咧。即係好似对唔到嘴型，佢撩兴你，你又唔兴。 啊， 佢讲粗口闹佢，佢又冇反应。咁就係咁攞住部機影住佢哋，咁咪敗走啦！最後尾， 所以另外就係法律咯。大家如果有少少嗱，所以我話城寨可以真係搞一啲咁嘅班嘅， 可以 就係咩咧？即係你法律咁，法律嗰樣嘢咧，就係當如果出現一問題咧，你就會問翻佢，根據香港邊條法例，我唔可以咁做嘅咧？ 唔係，我覺得唔係開班咁簡單。其實我哋要做一個叫做 The Handbook of 一個 Community Organizer，、一個社區組織者嘅手冊。 嗯。 即是话如果遇到噪音投诉、 啊、 遇到食环遇到嗰啲嘅对家佢哋嘅呢啲嘅缠绕嘅方式係、 啊、 我哋要讲晒出嚟其实大家可以点做、 嗯、 然后将呢个 handbook 就上载喺网上面大家 download 落嚟呢 你就可以作為你做一個 community organizer 嗰時咧、 嗯， 你自己要護身符。第一，唔好踩中呢個法律嘅陷阱。 嗯嗯嗯嗯、 第二就係、是，即使係執法者嚟到都好啦、 嗯， 據理力爭。 係啦， 有節有理，唔需要扯火，唔需要鬧黑警， 嗯、 更加唔好講粗口。 嗯， 總之就據理力爭。我見到大部分嘅警察咧，其實佢哋都唔想煩嘅。 嗯， 但如果你扯火啄住佢咧，佢就會即係。就是有個咁嘅情緒反應就會，亦、 嗯、 都會對付你嘅、 嗯。 所以我覺得最好嘅方式就係笑笑口，嗯、然後話俾佢聽阿 Sir 究竟我犯咗邊條法啊、 嗯？ 你根據乜嘢嚟去咁做啊？點解你就係淨係針對我唔針對佢啊？咁、 嗯、 咧就呢種呢啲方法咧，其實都係即係我覺得係需要普及啊、 嗯， 需要普及啊。嗱，譬如有啲經驗豐富嘅咧，譬如我喺大圍同阿范國威做節目咧，即時俾人報噪音㗎、 嗯， 一定嘅，一定係對家做㗎。 嗯 係嘛？即係佢重點招呼阿范國威噶嘛？其實、嗯、本來我一路覺得咧，阿彪咧係最有機會嗰個嚟嘅。 嗯， 因為見到嗰個嘅，即係最後尾本土派都喐手啦，最後尾先 call 人頭騰加彪嘛？你記唔記得嗰啲、嗯、所謂本土派嘅 KOL 啊？ 嗯， 等你連搏都冇得搏啊，係臨投票之前先出手啊。 嗯， 你想反駁叫人唔好咁做啊？跟住拉 banner 啦， 係、嗯、啊， 跟住就成個地區都出曬啦 banner。 跟住仲有呢就 唔係射落海又係投鄧家彪啊。 喺投票嗰日呢就咩呢就直情係跟住范國威。 全程騷擾佢囉。 全程騷擾佢囉。 咪所以我就 嗰啲唔係建制派嗰啲係叫自我唔知佢究竟係真係建制派定咩總唔知佢呢就話自己係本土派。 啊有 話自己係本土派。 佢兩邊夾擊佢㗎。 啊 本土派嘅去滋擾佢工聯會嘅全程招呼佢。係、 啊、 配合得好好嘅其實。嗯咁所以，我覺得嗱，呢個就係國家隊嘅立體作戰嘅方式。咁但係今次嘅選舉裏邊，我哋就由微觀嘅層面去到一個比較宏觀少少嘅層面啦。嗱，首先我哋講下 DQ 係咪一個好嘅競選嘅議題喺今次嘅選舉。 嗱，如果我自己睇咧，我嘅意見係咁先啦。如果你睇翻咧喺我哋叫喺 social media 裏面嗰個嘅討論咧，喺 DQ 呢件事方面咧個 post 係個 viral 唔到啊 ，share 唔到啊。咁所以咧，其實 即係啲人冇興趣， 冇興趣，或者應該話嗱，一係就冇。當然啦， 嗱呢個就唔係你個人嘅觀感，係你睇翻嗰啲 post 喺新媒體裏邊佢嗰個 viral 嘅程度。 係啦，嗱講真，我同阿細良梗係覺得係 DQ 係一件好嚴重嘅事啦。嚇，咁呢啲咧好可能係嗰啲非常之核心，對於所謂嘅核心價值係好睇重嘅， 所謂圍攞人士啦， 圍攞人士啦， 政治裏邊嘅圍攞人士。 咁今次都有出嚟投票啦。而家問題係咩呢嗱，而家今次嘅投票率大約 43% 度。今次 43%。咁然後咧就話，比起 58% 嚟講咧，就下降咗幾多咧？下降咗差唔多15%。但係其實我又覺得 58% 咧又不足作準嘅，因為點解咧？嗰次咧正式選舉第一，第二咧就包括埋咧，如果你講係上年2016年咧係超高嘅，58% 係超高嘅。 嗰、那個嗱，一般嚟講補選咧都會比正式嘅選舉咧係打個折嘅。 打個折， 因為咧正式選舉咧係乜嘢光譜嘅政治人物都有，佢哋各自咁樣去動員咧係會吹谷到個投票率嘅。 係， 但今次就因為係補選，所以咧。你問我打個八折啦，差唔多 打個八折啦。咁但係咧，如果再比較一下咧，就係話比起上次嗰個嘅2016年啊，楊岳橋嗰次嘅補選咧，今次都係低咗，今次都係低。而且今次我哋叫做 DQ 咁嚴重嘅事，都仲係低過喺2016年嗰次嘅新東補選嘅話咧，咁我覺得就有依、這個係一個我哋需要反省嘅地方。 嗱，2016年有一個 factor 係令到個補選嗰個嘅氣氛係熱烈啲嘅、 嗯， 我覺得就係梁天琦同楊岳橋之爭。 嗯， 我相信咧呢個係令到兩大陣營泛民裏邊嘅兩大陣營啊，大家都即係盡量去吹谷嗰個選票啊。 嗯， 即係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 factor 嚟嘅。 嗯， 但係今次因為咧就係、是、隻抽隻啊嘛。 啊， 咁而范國威本身就不是出自於傳統泛民的大的政黨那個候選人嘛，他是一個小的政黨的候選人，所以變咗我相信那個，因為動員是講力的嘛，個力可不可以去到每一户每一個人那裡嘛，你出少啲力就少啲人嘅啦，其實。 嗱、所以咧，第一，我覺得咧，如果我嘅觀察咧，就係、是、DQ 呢個議題咧，似乎嗱，唔好講對與錯先，我哋係講分析嘅啫。 講個客觀效果。 講個客觀效果 ，DQ 呢個 topic 咧。在香港的所謂民主派的選民當中呢是未能夠動員到他出來投票。至於為什麼呢、這個、 未足夠、啊、是 未足夠。這個究竟 question mark, 為什麼呢就應該是由那些政治學者就去 了解一下啦，究竟点解呢个 topic 动员唔到佢呢？究竟係佢根本就觉得你班友抵死呀、啊。即係话所谓嘅叫做由粮油开始。 呢、這个嘢玩到自己死咗。 係啦。呢、這个会唔会系佢其中原因呢？呢啲呢就要由政治学者嚟去了解一下，因为仲有好多其他原因嘅。 我想补充你少少，即係直接我系派街站嗰时佢欧乐轩有几张单张，一个就系拍住罗冠聪啦。單張啦，另一張就係拍住啊呢個周庭嘅，咁啊試過派單張，有街坊問：咦，歐樂軒係咪一個女仔啊？同埋當我哋有時 即係佢當個周庭 係啦，佢有個軒字嘛？咦，係咪呢個女仔啊？另一張就係、是、咦，有兩個叫以為今次選兩個羅冠聰，佢直頭噏唔出名，同埋歐樂軒噏唔出名，即係就算個當區係即係港島區附近，佢都唔知歐樂軒就係到底係乜嘢，即係係咪選緊嘅咁樣。 嗱，呢個我覺得有一個分別嘅。如果喺正式換屆選舉咧。理念派是絕對可以保送一個候選人入去的，為什麼呢？因為你只拿到四萬票，所以呢那個是一個叫做小眾策略，包括朱凱迪都 work 就是這樣的原因、 嗯、 就是因為那些理念派的人他會活躍於互聯網、 嗯、 會主動去尋找政治的訊息，知道 DQ 是什麼一回 事、 嗯、 對政治理念和政治原則很堅持，那這些人呢是絕對有能力保送，在正式選舉、啊、在多、這個比例代表制裏面呢是保送姚松炎入去立法會的、 嗯、 但是你說要拿到 50% 的選票跟國家隊對決呢 就另外一回事 了，另一回事的。 所以我就說呢，首先我們要反省的是什麼呢？在一個對決式的選舉裡面，是不是還是打政治牌、 嗯、 或者以政治牌做主打、 嗯、 就夠呢？這樣我覺得我的判斷、啊、絕不足夠、 嗯嗯、 DQ 只是鞏固這個基本盤、 嗯、 就是泛民的核心支持者，但是泛民的一些外圍支持者討厭共產黨，但是又不對泛民的近年的有些行為有意見的呢，這些人就好看你，第一他認不認識你，第二你的競選工程裡面是不是經常見到你，第三就是什麼呢，有沒有一些中間人中介人推介你等等，這些有什 麼呢？所以我同意的就是說，其實在補選呢，其實個 situation 不 同，個玩法 完全不 同的。那在今次來說呢，我覺得呢剛才、Lance 所說的其中另一個issue 就跟 DQ 無關，就是那個候選人的知名度問題啦，啊啲人唔識佢啦，咁所以其實一個選舉策略嚟講咧，係有會按住嗰個嘅形勢咧，係要有不同嘅策略。譬如好似今次嚟講，我覺得 DQ 好早咧就已經喺個社交媒體咧睇到係動員唔到啲人，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應該要有第二啲嘅可能嘅 topic 要出嚟試嘅。譬如我曾經自己喺我 Facebook 嗰度試咧，就係、是、包括財政預算案啦。 嗱，呢個就係去到具體政治操作。你問我預算案還錢呢個咧，其實係 work 嘅，係一個 campaign issue。 因為呢啲就吸引咗另一班人啦。就頭先我哋所講 ，DQ 會吸引咗一班好似即係對於所謂嘅政治理念嗰方面係比較注重嘅人，覺得 DQ 係一件好不能接受嘅事。 嗱，嗰啲相對就係教育水平比較高啲啦，係 啦， 年青啲啦，或者係中產階級嘅人就會比較重視理念型。基層的市民呢，我覺得就相對來講，講緊相對來講，是比較重視什麼呢？你那個的 實質利益、 民生政策、 民生政策， 你的即可不可以幫我做到事， 是的， 無論解決我個人的問題，包括公屋調遷、啊、申請綜援、啊、或者總之你說蛇齋餅粽都好，社區福利、啊、等等這些東西， 所以 亦都是一些政策上 benefit 到我的事， 是的， 是的。 所以我覺得呢，在今次的選舉當中呢，其實如果你真的透過大數據去做一些分析的話呢，其實很早呢就應該要從你當然繼續 address DQ 去保住那個所謂的理念派啦。第二，其實很可能呢就已經要將那個的選舉呢要多元化一些的 topic， 包括了當財政預算案出來的時候呢，你要怎樣 address 這件 事。這個就是大可沒攬轉不到身，我覺得真的、啊、你問我，我在加拿大一回來，我就即刻捉住阿范国威，我话做呢个嘅节目，我哋讲预算案派钱，嗯、即系回水嘅问题，点、样将回水扣紧成为 campaign issue？ 嗯， 当时我已经睇到啊，嗰个民意嗰个沸腾啊，对于陈茂波预算案呢个咁骑呢嘅预算案， 嗯， 如果泛民能够捉住呢样嘢咧，将佢变成系一个集体嘅宣传咧，包括欧乐轩、姚松炎，其实姚松炎都系要求回水嘅， 嗯， 佢个建议系最好添啊， 嗯， 系只要每一年嘅盈余去到某一個水平就 automatically 派錢啦，係嘛？呢個樣嘢係好 make sense 嘅，其實。 嗯、 但係咧，我同佢啲節目做講出嚟咧，但係佢冇辦法將佢轉化成為 一個選舉 一個 campaign issue。 係啊， 而泛民對於派錢呢樣嘢咧，亦都好被動啊。 因为呢样嘢系有少少， 民主党就系佢见到预算案出咗嚟就转态啦。 啊， 咁都补到少少飞，但系公民党坚持唔派，仲要走去闹嗰啲话攞六千蚊去买 iPad、买 iPhone 嗱，呢个就重伤我。 嗱，呢个失咗先机，我觉得就系啦。呢个有关财政预算案呢样嘢，点样去转化为一个 所谓 campaign issue 咧，系唔成功嘅。今次系唔成功嘅， 仲要系变成手势，因为对家抢咗先机啊，对家都要派啊嘛，其实 系啊。 咁你問我係咪做政客就係冇原則咧？嗱，大家千祈唔好咁諗，我覺得。 喂， 政客選舉， 選舉係策略， 就係要贏。 喂，我而家講緊選舉， 乜嘢都冇。 係啦，而家係講緊選舉。喂，如果你話選舉嘅時候你贏唔到嘅，你其他嘢 乜嘢都唔 使講啦。嗱，第三嘅當然涉及地區 issue 啦。地區 issue 咧，其實你今次因為涉及三區，其實你唔可以淨係打一個全港 issue 嘅。 嗱，無論財政預算、九龍西一啲特別嘅 issue， 係啦。咁今次咧，我覺得咧，可能特別係阿姚松賢嗰個咧，喺九龍西嗰個嘅地區 issue 咧，係攞唔穩啊，攞唔到。 主要官商鄉黑係新界東北啊嘛， 啊， 主要啊， 啊， 即係阿朱海迪同阿姚松賢個 team 啊， 啊， 同埋咩土地正義聯盟啊等等，一路都係同新界東北有關。 冇錯啦，所以俾人嘅感覺， 九龍西就有個問題， 同九龍西冇關啊。嗰啲 topic 啊，你講嘅土地咧，其實同九龍西深水埗區係無關啊嘛。咁，但係姚松賢喺個選舉過程當中咧，似乎就係佢嗰個土地嗰個形象就喺普遍市民就好鮮明啦。但係九龍西嘅選民，除了不太認識你之外，就是他看不到你那個選舉政綱當中跟他自己有什麼關係。 這個我覺得就是要在地化。在地化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你雖然有一套的政治理念或者政策主張， 啊， 但是當你落實到他那個選區裡面，選舉你就要在那個選區扣緊所謂離地和貼地，就是這樣的分別了，啊，你就要扣緊個選區裡面的 issue， 那你就做好自己本分，然後才去到就是發動的裝腳啊，民協幫唔幫拖啊？等等呢啲咁嘅嘢。 咪所以你解釋得到點解朱海迪喺嗰，那個新界西嗰陣時候咧係贏到開行咧？因為 佢 嗰陣時佢扣緊當地 issue 啊嘛， 官商鄉黑就係新界嘅 issue 嚟噶嘛，係啊， 係啊，咁所以其實本即係個所謂我哋成日話本土當中仲有地區， 但係話 你唔可以唔你唔可以唔反映個地區。 差開一句喎，其實你講如果黑嘅話，九龍西先係總舵喎。 啊， 因為所有字頭的總壇都在九龍西的， 啊，是啊，不過這麼說啦，就是說我們現在都是只不過是做一些分析，不是想 blame 任何人，就是 意思，啊，我們look，就是向前望，我覺得就是說始終都要繼續選舉，繼續選舉的話呢，你有些什麼可以改善，就是剛才我所說的東西。 你選舉工程這件事呢，其實呢就是一定呢，在策略上我講大圍的策略就是什麼呢？有些核心泛民呢，其實他怎樣都投你的了，老實說，這些 one to one 他，所以你是一定要 address to 什麼呢？就是那些可能是一是就中間派，啊，一是就很注重地區事務的一班的選民，啊， 或者人物，啊，人物，啊，其實， 啊， 人物就是說什麼呢？我們這麼多年街坊，你是委會主席，我就是這個當區的民協區議員， 嗯， 我你不只是叫個民協那裡有嘛，你要叫到民協下面這個委會主席，他幫你站在街站，那些街坊認得這個委會主席，嗯，他就會投你票咯， 嗯， 所以我就說那個是人脈，那些記住不是純粹是裝腳那麼簡單，是你的人脈，因為始終是華人的社區的選舉，華人呢就很重視，特別上一輩，即係我俾面你，我認得你，我知道你，哦，你叫我投，我唔識佢都好啦，我都會照投。 嗱，我哋其中一個咧，如果用社媒大數據去做咧，就係，是，會幫你揾出你同邊啲人 engage 一齊，係會對你嘅選情有幫助嘅。 係 啊，我哋可以咧喺個social media 裡面去撈一陣咧，就話，是，喂，如果舉例啫，如果真係話，姚松賢，你如果同阿基 engage 一下咧？咁咧，即係嗰拍一啲嘢啊，叫阿基啊站台啊， 即係阿基就扮呢個李克勤啊， 係咯， 你就扮張學友咁啊， 即係 engage 啊！嗱，呢啲咧全部都係我話選舉策略嚟嘅。喂，大佬唔好咁 burst personal， 你對阿基有乜嘢嘢嘅意見都好。如果從選舉嘅策略嚟講，佢好可能係你同佢嘅 engagement 咧，係對可以吸納到某啲嘢。 嗱，你問我咧，我就即係同情地去理解咧。 啊， 咩叫做左交候選人咧？ 啊， 包括朱海迪，啊，包括Edward， 即係姚松賢等等。我覺得咧就係，是，咧，有兩難嘅，即係我覺得我即係我都認識佢哋。 嗯， 佢哋正正就係唔想成為一個滑曬牙嘅政客。 嗯， 嗱，佢唔講冇講出口啫，但喺佢心目中，馮檢基啊、民主黨啊嗰啲咧， 就是那類從政去到華沙亞的政客、 嗯、 所以呢當他有一種叫做反 anti-politician 的情意結的時候呢，我哋覺得理所當然嘅選舉技巧咧，佢、 嗯、 就刻意唔去做嘅。你明白？你問我， 我明白。 點解佢最尾咁後先令機著黃碧雲啊呢啲咧？我覺得亦都係一種咁樣嘅 anti-politician 嘅一種嘅情意結。嗱、我唔知係唔係，我都會問下姚松炎啊。如果我見到佢做節目，即希望佢解釋一下。嗱、個原因就係我自己咧，就兩邊我都會認識嘅、嗯。我又認識傳統政客，因為我自己喺民主黨出身，我亦都認識呢啲社運嘅朋友。我成日覺得咧，有陣時個腦筋要靈活啲，真係。 嗱，我 阻唔緊要，唔好交。 我嘅見解係咁嘅啫。我覺得如果你要成為一個 professional 嘅 politician 嘅 選舉就係啦嘛。 冇錯，你首先搞好選舉先。 選舉就係 politician 嘅遊戲。 你入唔到去，你萬事休提。 如果唔係就搞社運，社運就唔需要。係 啦，你又搞社運。 我唔需要 engage 阿基嘅喎。 Exactly。 我唔需要 engage 阿一嚿雲嘅喎。 係啊。就算你朱凱迪都係㗎，你如果嗰陣時你繼續係搞社運嘅時候咧，我對你係完全冇呢方面嘅要求嘅。係，但係你如果要做從政嘅話咧，你係唔可以唔考慮策略，特別當係選舉嘅時候，選舉係更加係一個非常之需要策略思考嘅一個工作。 選舉只有一個目的，其實選舉嘅目的就係要贏。 啊， 係啦，咁樣我覺得咧，呢、這個先至係咧，就係、是、令到。你所有的政治主張啊， 先至可以落實到嘛？ 可以落實得到，你第一關都過唔到咧。除非我好簡單啫，我譬如我金澳望神父、 嗯， 或者我係呢個支聯會義工，淨、嗯、係要爭取民主中國嘅啫，我唔需要入立法會啊， 係 咪先？咁我咪唔需要沾染嗰啲所謂政客嘅嗰啲你覺得眼中唔好嘅嘢咯。所以我覺得係即係唔可以有對政治有潔癖嘅。嗱、 嗯， 你問我，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呢個《Darkest Hour》，即係黑暗對視啊？系嘛？ 應該未睇 啊！Churchill 啊，丘吉爾嗰套電影 啊，未睇啊 ！Gary Oldman 攞咗呢個奧斯卡 最佳 男主角。我覺得嗰套戲裏邊其實最感動我嘅係咩咧？其實丘吉爾係好多好艱難嘅選擇嘅。 嗯， 如果你將啲英軍留喺呢個加萊去掩護鄧即係 Dunkirk 嗰啲嘅英軍撤退，嗰啲喺加萊嘅英軍會全部犧牲曬嘅。 啊， 嗱，你作為一個嘅政治家，你都要面對呢啲咁嘅選擇嘅。你唔可能因為你對政治嘅潔癖。你就話我唔決定啦、 嗯， 或者全部一齊走啦，係現實上唔可行嘅、啊，因為你要靠佢哋去吸引咗德軍嗰個嘅火力、 啊、 然後 Dunkirk 嗰啲先走甩，係 啊， 咁所以我就話咧，呢、這個就係我哋好多時候所謂黑暗時刻、 嗯、 Darkest Hours 就係咁，我哋從政又好乜都好，你永遠你唔係做教徒，你都係對付一啲 no easy choice， 係、 嗯、 一啲好艱難嘅選擇。 因为我哋唔系一个童话世界噶， 系啊，系个现实嘅生活里边啊嘛，所以就 campaign 亦都系一样嘅。嗱，好多人包括好多评论员系去谴责阿姚松炎嘅竞选团队，我绝对唔会咁做。 嗯， 我反而我系理解佢哋，不过即系如果你当我系朋友嘅话咧，我就会将我自己嘅睇法同佢哋 share。 嗯， 因为我亦都系你可以咁讲，我亦都系一个 politician。 嗯， 我亦都去明白即系社运嘅一啲嘅谂法。但是我覺得兩者之間呢，你要知道我今次的 game 的玩法是什麼、 嗯、 你明白嗎、嗯、今次我是要打一個政客的遊戲、 嗯、 你就要接受某一些玩法政客的方式去做是嗎？ 還有一件事不要 只是用公民運動社運的方式去做， 是啊， 是兩件事來的。 如果你從政參政的時候，你不單止是需要跟好像馮檢基、民協這些要我不只是選舉，事實上，如果你作為參政者咧，你係需要同不同嘅派別係盡量保持一個嘅關係，即係甚至有時有機會係同一啲嘅叫做開明建制派。 唔係就係呢個， 因為你從政嘅時候咧，你係好多時你要 achieve 一啲嘢嘅時候咧，你係需要能夠令到不同嘅派別能夠聽你講嘢先啦，聽你嘅道理先啦。 唔係咯，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嘅成即係。成長的過程，即係作為一個從政的人 啊， 即係話好多時候你覺得自己有靈覺是啱嘅，但係呢啲靈覺喺咩時候拎出嚟咧？ 嗯， 係大是大非的問題裏邊，因為喺一啲小事問題裏邊，究竟喺邊度派傳單，將傳單點寫？ 嗯， 喺啲問題裏邊拎出嚟咧，呢啲靈覺， 嗯， 我就唔贊成後者其實， 嗯， 靈覺係應該喺大是大非的問題裏邊，你敢 against all the odds， 咁咧你仍然保持住你自己嘅本身嘅立場， 嗯。 但不會話因為我張傳單，我要令到啲街坊睇得明，寫少啲字，唔好寫啲咁艱辛嘅，唔好用一啲咁嘅左膠用語。喂，大佬呢啲唔需要堅持噶嘛？你問我係咪、嗯？我做節目，我夠講啲好粗俗嘅嘢啦，唔代表我人 是一个操作的人嘛。 你有时又这样说，如果你从政你要听一下那班的所谓 professional 的说话。我也懂得一些从政的人，但是就很有个性。很有个性 even 在一个选举的工程的里面，人家给的 advice 他就是因为 against 到他自己个人的一些可能的叫做都不去到信念的层次。我不想做。 未到。 未去到信念的层次。我不想做。于是就不做了。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的专业从政者的时候，你就应该要信奉一班的所谓专业。 专业的幕僚。 幕僚。 是啊。 如果不是，你是很难再上一层楼的。 没的。你要问我数据分析、策略分析、这个信息的反馈 feedback、社区的信息反馈，这些全部都是决策者很重要。 是啊。 你当你自己是这个丘吉尔在个 war room 里面，你看着个地图。你是不断那些 地区的 frontline 的 commander。在前線的 commander 會打電話給你，告訴你現在怎樣怎樣，然後你即時要做決定。所以我就說這些東西不是一個即是我閉上眼，我反而覺得呢北京現在覺得捉蟲，其實比例代表制呢其實反過來是 protect 泛民的。你問我，如果我是習帝的話，我推翻這個制度隻抽隻的話更嚴重。 是這一個真的，我不能排除的。你現在今時今日的 隻抽隻的話更嚴重， 他是真的隨時可以將香港的選舉制度推倒重來的。 是啊，我減少議席，然後大選舉隻抽隻，以往是對泛民有利，現在不是的，其實是。反而調回轉，吃了這麼久比例代表制，大家就在自己的 comfort zone 裡面了。我覺得這個是 comfort zone 來的。我不需要走出去，我不需要變成我所討厭的政客。我又不想需要跟那些這樣的 politician 我討厭的政客握手。沒所謂的，其實你私底下怎樣去嘲笑他們。但實際上，我都奉勸朱凱迪也好，其他人也好，不需要表露出来。这个是不是一个即是怎么说呢 sophisticated 的做法。 Even 呢就财政预算案都好，我觉得中间不是只是说朱凯迪，或者其实你看到泛民主派里面的、立法会议员当中呢，对于那个财政预算案那个政治含义呢，其实是完全没有了解的。不是那个 level， 不是那个 level 去阅读的。 阅读的程度完全。 他只是按自己、我是代表社工的，我是代表 我要乜，我要乜，我要乜。是啊，他甩不到自己的 position，他不能够升呢，去跳高一个层次去看那样东 西。 所以我就说不是说任何人有先见之明，也都不是说任何人呢、的反省都是马后炮。我觉得反省很重要，什么为之好呢，就是你要话到俾人哋听，向前行应该点行。我觉得要从严，要从政，要继续去成为一个议会里边嘅 leader。我希望，我对佢嘅期望。如果佢要成为咁嘅角色嘅话咧，佢要脱离自己一个知识分子或者一个社运人士嘅嗰种嘅角色。 我覺得姚教授咧就有呢個 potential 嘅。嗱，老實講，我覺得佢有 potential， 因為咧嗱，今次嗰個選舉嗰、那個，我覺得我欣賞 佢 嘅態度啦。 佢有感染力嘅人。 我欣賞，雖然佢好似敗選咁樣，當然佢有好多嘢可以改善，但係咧，我覺得最少喺呢個敗選裡面，佢嘅姿態係啱嘅，就係話咩咧？承擔責任， 反省 嚇、啊，反省，亦都知道佢自己喺選舉工程當中係做漏未盡完善之處。第二，佢亦都唔會喺呢個時候話民協點樣可能未落盡力啊，諸如此類呢啲嘅説話，嘗試去推卸責任。所以我覺得咧，嗱依一樣嘢咧，我就叫做欣賞阿姚教授呢一方面。但我希望好似阿世良所講嘅，就真係經過反省之後咧，你可以升咧做一個真真正正嘅 politician， 一個有 vision 嘅，然後變成係一個唔係政客，係一個對政治有理想、有理念，可以帶領群眾的人。我覺得這個呢，香港呢是需要這些人的。你問我司徒華是不是政客呢？其實司徒華是政客， 是， 但是司徒華同時他有作為一個政治倫理的堅持的人的他不是純粹，但你說司徒華會不會叫咪，會不會洗樓，他是洗樓最勤力的那個。 我覺得司徒華是目前現在在香港土產來說是最懂何謂政治的， 是、 一個政治家。 以往九龍東選舉我認識的朋友是最慘的，你知不知道，因為呢約你七點鐘，司徒華六點九就站在那裡，然後跟著問你做什麼遲到，跟著看一個表屌七點但是所有人都服他的，真的你問我支聯會華叔離開了那麼多年，支聯會的義工當年九龍東支部跟他出身的人其實到今天都很懷念他，就是這樣原因，因為他永遠都是新鮮事出，永远也不会说想嘢西其实很灵活，很实务，很务实、去 solve， 即叫做 problem solving 的想法、 你唔好諗住政客一定係衰嘢，其實， 嗯， 其實係要達到個目的，但係有啲手段嘅嘢咧，你一定要唔可以太有堅持。 嗯， 有啲手段嘅嘢咧，無謂嘅原則咧，我覺得咧，如果做人你太多原則綁住你咧，就係，是，一個鳩人嚟㗎啦，真係。 唔係原，你要搞清楚從政者嘅原則啊，即係同策略之分啊。如果下下咧本來策略咧上升 到 原則咧，咁你就喐不得其政啦，成個人係好僵硬。 即係等於你拍拖一樣，你女朋友永遠都係話：喂，頂，我想食呢個壽司，你就帶我去食呢個牛扒，咁你咪唔愛我啊咁。明明就只不過是因為 book 唔到位嘅啫，其實跟住就已經上升到去呢個你愛唔愛我呢個問題，咁就好難維繫落去啦。即係呢個就係一個例子，其實我覺得即係嗱，跟住好多人會分析啦，選票嘅流失啊，本土派嘅呢個所謂嘅杯葛選舉嘅影響啊等等。嗱，我自己覺得啊，第二個 issue 即係所謂嘅本土派曾幾何時冒起嘅實力，會唔會最終融入去泛民嘅板塊，或者係繼續造成呢個所謂嘅？一股第三勢力而令到呢個帝制派得益咧，咁樣我就會選擇係咩咧？我覺得我嘅選擇係會，我覺得佢哋會慢慢會消失嘅。 嗯， 嗱，我就睇唔到佢哋係一個左右政局嘅能力。 嗯， 特別係咩咧？當進入翻去一個嘅換屆選舉嘅模式嗰陣時咧，當然佢哋可能會推出佢哋嘅候選人，但係我覺得對於今次嘅選舉之後咧，我覺得係會越嚟越多，佢係疏離咗一啲 potential 嘅群眾。 嗯， 我覺得係，因為佢哋嘅取態。 嗯， 而我覺得亦都好多時嗰啲呼籲人哋射落海嗰啲人咧，實際上亦都唔係喺本土派裏邊從政嘅人嚟。 嗯， 你記住。 嗯， 即係唔係會準備出嚟選嘅人嚟。 嗯， 咁所以呢種係一種嘅復仇嘅模式，一種仇恨嘅 mood。咁但係咧，呢種仇恨嘅 mood 能唔能夠 last 到幾耐咧？咁樣。我覺得好成疑問，即係一個運動係由仇恨去堅持落去，仲要係仇恨自己人嘅咧，就好難堅持落去。 係嗱，依一樣嘢咧，當然如果即係我覺得，如果做一啲我哋叫做社媒大數據分析咧，嗯，就可能會比較再嗰個嘅判斷會更加準確。嗯，究竟呢一班所謂嘅激進本土派喺今次嘅選舉當中，佢即係可以起到啲咩 作用 咧？咁樣嗱，我純粹從新界東嗰度嚟睇咧。新界東嗰度我睇到咧係咩咧？今次新界東係 42% 嗰個嘅 投票率， 咁啊最低啦， 三區裏邊比較 最低。咁咧，如果你根據2016年嗰次嘅補選嘅話咧， 嗯， 今次咧其實范國威所攞到嘅票數咧係超過咗楊岳橋嘅， 多過楊岳橋係， 多過楊岳橋大約係20,000+票，佢今次係攞咗183,000+票， 嗯， 而當時楊岳橋係攞160,000+票， 但佢又攞唔到當時梁天琦嗰部分咧， 係啦，梁天琦咧就60,000+票， 嗯 ，OK， 60,000+票，咁即係有機會咧，如果從依個數據分析咧，就有機會咧就係話。佢攞多嗰兩萬，因為咧個 percentage 差唔多一個42%上， 即係佢喺梁天琦嗰度大約攞到三分一度咯， 大約攞三分一度啦。如果有機會係咁啊嚇，第二咧就是，你睇到最大得益者咧，今次咧就叫做方國生。 係 方國生咧就由嗰次嘅補選 3萬+票， 今次攞暴增60,000+票，差唔多一倍。 嗯， 咁就有機會咧，所謂射咧就係射咗落去方國生嗰度，因為點解咧？你睇鄧家彪咧，係基本上冇變過噶， 冇乜太大增長。 15,000+咧，其實上次嗰個嘅咩嗰個叫做又係15,000+嘅，即係上次補選 周浩鼎， 周浩鼎 係 基本上咧，你可以話個貼票系統咧係15,000+啦，新界東 佢哋數票數得好準嘅，我覺得。 咁所以咧，你睇到如果以新界東嗰個角度嚟睇咧，就係，是，話今次最大得益者咧就係方國生。 其實話時話喎，會唔會方國生救翻阿范國威咧？今次 有啲咁講咯。 係啊， 如果方國生派，如果建制派派方國生出嚟，佢贏咗啦。 佢贏咗係啊， 佢贏咗啦。即係話如果阿鄧家彪肯讓路嘅話咧， 嗯， 咁啊方國生贏咗噶啦。 咁但係啦，你知啦，人哋根正苗紅，你方國生又唔係根正苗紅，鄉事派出身，所以咪咩咯，喐佢咯。 啊， 咁但係嗱，我覺得呢，這個。就建制派這個本土派的這個杯葛效應呢，我覺得是討論就熱烈，但實際上呢，我覺得呢也都未必是一個很關鍵性的因素。為什麼呢？我覺得因為那些的推來投票的本土派的人，可能過去不是傳統泛民的票倉來的， 嗯， 活躍於即選舉那些人， 嗯， 可能根本以前不投 票， 所以上次梁天琦 mobilize 了他出來， 咁所以今次 即係佢哋以前係一個政治冷感者， 係啦，反而就唔係源於傳統泛民嘅支持者 shift 咗過去阿梁天琦嗰度，可能係嗰啲後生仔啊、後生女啊嗰啲，本身對政治唔係太過熱衷嘅人嚟嘅。咁今次因為嗰個梁天琦嘅 calling 令到佢出嚟，咁之後我覺得咧就，所以你話佢係咪 sustain 得到咧？即係變成一股嘅左右大局嘅力量咧？我覺得就睇唔到其實，即係慢慢隨住今次選舉啲人反省咧，就反而調翻轉咧。就係、是、會覺得誒呢啲嘅即係所謂嘅杯葛選舉嘅目的，最終係會令到共產黨嘅候選人得益，係咪應該要咁做咧？咁、我覺得呢個反而係會多啲人去談論。咁嗰個嘅實際上嘅效果，我覺得係咩咧？亦都會令到咩咧？我覺得因為今次係睇到嘅，佢唔係傳統泛民嘅候選人啊嘛。如果你話民主黨出人，咁就可能呢種杯葛聲音會更加犀利。或者公民黨。但今次譬如范國威、姚松炎、歐樂軒都好咧，其實佢係泛民陣營裏面嘅激進勢力。係咪香港眾志？姚松炎就係散兵散後運雨傘運動嘅出嚟嘅人，政治人物。然後就阿范國威喺民主黨退出嚟嘅。咁所以我覺得亦都佢自己係打本土嘅旗幟嘅，其實務實本土嘅旗幟。咁所以我覺得咧，就對沖咗，其實亦都係真係可能係一個嘅即係偶然啊，係對沖咗個所謂個杯葛嗰個嘅射俾鄧家彪啊、射落海啊等等呢啲咁樣嘅聲音。因為起碼對一啲嘅本土派嘅人嚟講，佢都覺得哦，投落去范國威都投得落嘅。 佢似乎射唔 到。嗱，你叫佢如果 冇射到去鄧家彪， 如果諗下嗰個係林卓廷，可能就投唔落嘅。佢哋會覺得，如果民主黨啊，即係苦大仇深咁樣，可能就投唔落。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咧就係一個即係過分地 waste 嘅一個嘅因素嚟嘅。嗱，你睇到成個 campaign 裏邊咧，我覺得反而咧單單對決即係單議席制咁嘅選舉咧，就傳統泛民嘅競選模式係有優勢嘅。譬如分區就去動員啊，譬如你係呢一區將軍澳嘅，你就幫我包攬咗工黨就喺邊度啊，民主黨喺邊度啊，林卓廷喺北區啊咁樣。咁對范國威成個咁大嘅選區嚟講咧，其實你唔可能用社運嘅方式去做 campaign 嘅，其實根本。所以佢就係范國威嘅競選咧。 嗱，我范國威競選 係 underrated 嘅一個候選人嚟嘅，其實。 我就 underestimate 咗佢嘅力量啊！你記唔記得？嗱，我覺得呢個香港研究社就老點嘅，其實嗰啲票站調查話范國威同阿鄧家彪叮噹碼頭，然後姚松炎勝算大，同埋歐樂軒勝算大噶嘛，睇佢嘅票站調查出嚟嘅結果嗰陣時候。其實我覺得他是製造一個所謂奇蹟效應俾阿鄭榮信嘅啫，即係睇淡咗，然後嘣一聲彈出嚟贏咗，佢咪可以 claim victory 咯。但我覺得事實上，我一路我喺北區助選同埋喺馬鞍山助選咧，我覺得范國威係最穩陣嗰個人嚟嘅。即係 within 三個裏邊，佢係最穩陣嘅人。因為你去到每一度，你都見到一啲街坊同佢企街站啊，其實我真係街坊嚟噶。是認得那些投票的人的。 其實范國威的選舉工程是做得不差的。因為呢其實你看到他呢也都他有扣連地區 issue 的。 有。 咁、所以呢这个。 他是主打那個 budget 那裡呢，他是即係我覺得范國威有個好處咩。無論你好我好同他傾呢好多嘢呢，他是會接受我哋嘅。 接受 的。亦都會執行。我覺得好重要。有紀律地去執行。 我叫他 定。他會 deliver 的。 譬如舉例呢，我話你 go live 咧，唔使咁工整嘅。突然 go live， 我叫佢，佢有做嘅喎。你睇到即係話范國威有個好處啊，佢係基本上咧係會當你解釋咗個原因之後咧，佢係可以突破自己嘅。 佢會做㗎，係 啊，叫佢喂你唔好個頭成日都鎖到咁， 唔會成日打胎，點樣做直播打咩胎啊？ 係咁，佢係會你睇到今次嘅選舉工程當中咧，吸納咗好多即係呢啲佢以前咧係唔會做嘅嘢嘅。 咁我覺得呢個都重要嘅， 係啊， 因為一個候選人咧，佢究竟即係因為始終咧，我覺得選舉係一個集思廣益嘅過程嚟嘅，咁就所以我覺得就睇到嗰個競選工程嘅分野，我覺得好多人係漠視甚至係蔑視呢個傳統泛民嘅競選模式。當然你喺一個比例代表制，我只要揾代四萬票我就當選嘅情況底下咧，你係唔需要裝腳嘅。但係如果你去到要50% 先至可以當選，而唔係話5%。或者10% 可以當選的話，就冇得玩小眾遊戲嘅，一定要玩翻傳統的模式，千祈不要玩民青選舉添，仲大鑊。 嗱，此其一啦，你話如果是單對單的選舉，固然是更加重要。第二，就算比例代表制咧，我覺得其實你的地區嗰、那個即係嗰個工作咧，都是很重要。你看到今次鄭榮信咧嗰、那個嘅贏咗姚松炎咧，雖然我都覺得話喺。 當呢個結果出嚟嘅時候，我點解會咁嘅？當我再揾資料嘅時候，有關鄭明信嘅時候咧，喂，佢喺個深水埗區做咗十年。 啊，同埋佢係新家園協會，即係專係派蛇齋餅種，即係李兆基撐嘅一個新蛇齋餅種嘅組織，喺地區同民建聯合作，佢係受聘於呢個新家園。 啊，同埋佢贏咗四次選舉，即係話咧喺選舉。是啊，地頭蟲加埋咧贏咗四次選舉，所以咧其實就算連啊嗰、那個即係、就是、民協嗰個叫做咩國橋啊，譚國橋都講啊，佢話啲人係識得鄭明信啊嘛，啲即係話過去投票俾民協嘅嗰啲嘅居民咧，都話姚松炎唔識喎，不過鄭明信我就識。 嗱，對於民協嘅角色咧，我自己講一句説話，好多人就話因為佢哋台工，因為佢哋各種嘅原因，令到點解喺石結尾啊、麗閣啊呢啲票倉裏邊咧大量嘅流失選票。你問我？嗱，我唔去揣測佢哋有冇盡力助選，但係你要佢哋令到啲街坊投落姚松炎嗰度，你要記住佢哋同街坊嘅關係唔係老細同僱員嘅關係，唔係話譚國橋一叫何啟明一叫，佢就即刻會投姚松炎嘅，亦都係佢哋你需要嘅。你問我咧，你係需要譚國橋帶住你入去個村嗰度， 係啊， 然後去敲門， 係啊， 然後佢當住面同個街坊講，嗱呢個就係我老友，我撐佢嘅，你記住3月11號投佢票，係咁先得嘅，其實係 要有engage， 係啊，所以啲票走咗，你話係咪真係完全佢哋台工咧？你有個engage嘅過程，你唔做家訪咧，其實有問題嘅。巡街遊街呢個咁樣嘅競選方式咧，喺呢啲嘅傳統社區裏邊咧。唔係咁 work 噶， 同埋我覺得你喺街坊家訪嘅過程當中咧，你亦都要 address 一啲 local issue， 即係一個地區嗰個議題，令到嗰個嘅所謂你唔係話你民協叫我投我就投， 唔會噶，唔會噶，其實唔會噶。嗰、那個人脈係講，始終係華人社會，我話係講我識唔識你啊，我有冇見過你啊，我知唔知朝頭早見唔見到你喺巴士站啊，喺茶樓見唔見到你啊？當然好多年青人去投入選舉選戰嗰啲人會秒呢啲咁嘅嘢。去洗街市、洗茶樓，喂大佬，我僆仔嗰陣時都做唔少啦。你話係唔係個一路做一路少咧？個心梗係啦。對住嗰啲咁嘅阿伯，對住嗰啲咩茶客、圍院阿伯喺度，唔認啊嘛。但你要記住，你係乞求人哋嘅選票，唔係因為你認人哋投你票。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今次我覺得係一個，即係起碼一個真正投入一個大選戰嘅情況底下咧。是得到一个难得的经验。 我帮你多谢一个人 ,Candy Yuan 啊。 是。 啊即是按了那个的$398啊。 对吧 啊 ,Candy Yuan, 多谢你啊。 多谢多谢。咁我见到一路都好多人的即是捐助我地啦。咁我想话俾大家听一阵返嚟呢我地就会讲一讲实际上即是马后炮讲完啦。即是 the way ahead, 向前行。宏觀的形勢到微觀，我哋每一個人其實可以應該點做呢咁樣，我覺得呢個先至係我哋今日做呢個特別節目嘅一個目的嚟嘅。休息一陣先。 時推出三月優惠黃金組合，3月1日至15日，人民超市會員或即時登記成為會員，買罐裝可口可樂，每罐只係$1，每人每日限買3罐。恆河咖喱屋仲推出全新升級產品，野味嘅黃金咖喱雞，每盒500克，只賣$28。加熱即食恆河咖喱屋升級咖喱，幾時想加送都咁方便。其他激底推介包括李潮傳統風味韓油辣骨500克裝，原價$160，而家只賣$98。挪威煙三文魚500克都係$98。紐西蘭雪魚柳440克$36。法國紅雞排腸仔10條只賣$8。更多精选优惠，记住亲临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选购。除了买满$300即送海底捞火锅现金券$100，仲有神秘惊喜俾大家。